何峰先前说过要送谢池一匹马，因为他的身体一直耽搁着，寨里养了不少好马，何峰选了三匹让他挑，可谢池偏偏看中何峰的小黑。何峰有两匹马，一匹黑的，一匹白的，小黑姓烈，常随他下山，见刀见血，小白温柔，只在山里转一转。 你能降得了他就拿去。 谢池其数不精，小黑对他来说确实有挑战。他刚要上马，何峰嘱咐他， 他很野，除了我都不服，摔疼了别哭啊。 哼，你这么野我都拿下了，区区一匹马算什么。 行，你拿。 谢池摸了摸小黑的头，他一点不给面子，偏脸躲了过去，侧身对着他。谢池绕过去继续抚摸他，等小黑不像先前那般抗拒自己，才骑上马背拉住缰绳。小黑纹丝不动，何峰抱着双臂笑他， 你能让他跑到前面那棵树，我给你当马骑。 当真？ 跑不到，嘿，你给我骑。 谢池看他这得意的表情，明白他说的是那档子事儿，不管谁骑谁，怎么看都是他占便宜。换个赌注，我赢了的话不许再碰我。 好啊。 谢池弯腰下去伏在马背上，轻抚小黑的鬃毛，对着他小声说了句话。何峰仰视着他， 你偷偷跟我的小黑说什么呢？ 不告诉你，驾。何峰在后头笑着看他们，小黑正要跑起来，何峰吹了声口哨，小黑立马回头乖乖走到他身边。 你耍赖。 何峰跨上马背，握住他的手猛嘬一番。 不碰你，想得美。 无赖，放我下去。 小娘们儿，给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骑马。 去。 谢池还未反应过来，小黑嗖地窜了出去，他的后背撞在何峰胸膛上，感受着刺激的速度与疾风。他从未这么快过，还是在这陡峭的山路上。忽然右前方窜过一抹白影，与他们一同奔跑。谢池定睛看清他， 白哥。 何峰笑着看白狼，前方一处断崖，谢池紧张地扼住他的手腕。 停停。 何峰非但不停，反而加快追上去，如踏风云，撅着小黑跟着白哥飞跃而过，落至断崖另一边。 爽吗？ 何峰的嘴巴贴到谢池耳边，两个字说的他浑身酥麻。何峰带着他在山间浪了一圈，最后停在河道。远处的山上挂着一道细长的瀑布，谢池对这里印象深刻，与他初次见面就是被带到这个地方。那日何峰跳下河后，他便往山下跑，不想掉进一个深坑里，才又被抓了回来。何峰开始脱衣服，谢池以为他又想行那事儿，往后退了几步。 躲什么呀，不碰你。 那你干什么？ 下去游一圈。 不冷吗？ 哎，老子热得很啊，我热得很。 何峰跳进水，谢池坐在石头上等他。不一会儿何峰游回他身边。 会水吗？ 嗯。 下来。 不要，太冷了。 不冷。 我怕冷。 你想不想知道下山最快的路径？ 啊？ 就在河底。那天我都这么明显提醒你了，没想到你这么蠢。不过幸亏啊，你这么蠢，不然我上哪儿找这么带劲的媳妇儿啊？ 我都记不得你说过什么了，你说河底有什么？ 上面看不出来的， 得下水。你面前这两座山底有两条河道，往左边游呢，找到一个缺口，穿过去就能到山的另一边，顺着水下去就是瀑布。瀑布挡住了一条很窄的梯道，直通下山的。游上岸后呢，找到一棵老槐树，往东十几里的就是镇子了。 你现在告诉我这个干什么？ 这条路没多少人知道，万一遇到特殊情况了可以逃生，而且不会被人发现。 你不怕我偷跑了？ 你跑啊，我让你跑啊，你被我逮住了，睡到你哭。 那你不怕我告密，带人上来搅了你吗？ 你舍得你那人吗？阿芝，你说在水下是什么感觉呀？ 滚开！何峰揉了揉被他蹬的地方，笑着沉入水底。何战过生日，他不好热闹，每年何峰要给他办宴席，他都推三阻四不愿意，最后只请了几个相熟之人来屋里聚餐。下午小厨房忙活一片，阿金带着小伙伴到处跑，何峰坐在院里刻木头，不时举起刀吓他们玩。孩子们不怕他，反而缠着他做弹弓。何峰心情好，再加上无所事事，便顺手给做了两个。他喜欢小孩，边做弹弓边看他们在旁边吵闹，若是旁人如此聒噪，早上全都将人打远了去。何峰做好第三个弹弓，对围在旁边蹲着等的两个小孩说， 我累了，这是最后一个了，谁抢到谁的。 我的抢到了。 阿金急得跺脚，明明是他带几个朋友进来的，偏偏自己没有拿到。